很多上世纪的指挥家们都受到了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和福特文格勒的影响，有的偏重于前者，有的倾向于后者。库贝里克也不例外，从他的总体的风格似乎更接近于福特文格勒。他是一位很强调音乐性的指挥家，时常在指挥的时候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即兴风格，以至于在指挥同一部作品的时候，每次都会给人不同的新鲜的感觉。可是他指挥音乐的那种流畅性和典雅的特性，往往能给人带来十分难忘的印象。而库贝里克为有些忧郁情绪的舒曼的作品注入了活力，柏林爱乐也是以非常新颖的演奏来配合。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库贝里克和柏林爱乐的录音，演奏的就是舒曼的两部交响曲。当然我们还是听到的是片段。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而且明天有大咖来做客哦。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想。